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1分17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钟，照例是杰克唐来和你相伴一个小时的晚上时光。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你可以选择单纯收听的方式，闭上眼睛聆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并且在直播间留言，或者你也可以在花椒上搜索10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种种的各个角度，来个大全景。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位置，江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所以你所看到的整个的直播间，这个直播台只有杰克唐一个人坐在这里，但是我希望今天的我依然不是孤单一个人，因为我知道有你守候在我的对面。虽然你可以看到我，我却看不到你，但是我可以去想象你们的表情和状态，因为可以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陆续的进入到了直播间，看着你们的名字，有一些名字是陌生的，证明是新朋友，比如恋爱进行时豆豆丁，还有随心随语等等。有一些是老朋友，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出现留言。不管你是第几次来到十点答录机，都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你心灵的一个休憩站。如果本来今天的你没有打算进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而无意当中点开了这儿，那么也许就刚好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美错，美丽的错误。对，这么说来，是不是应该知道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曲了呢？美丽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评价错误的时候，前面所冠以的形容词通常不是那么美好的，但是有的时候我想说，一个小小的错误，或者一个阴差阳错，可能也可以是美丽的。如果你不小心来到了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手滑了一下，来到这里，不如就和我们一起来一场美丽的错误。因为如果一个错误用美丽的方式来延续，可能就变成一条正确的路。在路上2016，晚上好，你在美丽的路上吗？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曲应该就是他，没有错了，来自王菲的没错。你好何为贵，晚上好，所有进到十点答录机，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美丽的错误的你，欢迎。 本来相约他在海边山盟海誓，却找错地方来到一个 游泳池，蔓延湖水蓝的美丽，你我就从那里开始，蓝色的涟漪铺展一段回忆。你送我偶然从天而降的陨石，我一直误会那是颗完美钻石，不曾看见它的瑕疵，把它镶在我的戒指，我也没发现有什么损失。让我感情用事，理智无补于事，至少我就这样开心过一阵子。不管他是真的你是假的，谁是目的地，能自以为是也是个分子，不是来得太快就是来得太迟，美丽的错 不是来得太快就是来得太迟，美丽的错误往往最接近真实。让我感情用事，理智无补于事，至少就这样开心过一阵子。 让我感情用事，理智无补于事，至少我就这样 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刚才看到2016在路上说，晚上我打算好好的听歌词，于是就把歌词在间奏的时候念了两段。哎呀，先回应一下 Helen， 哎，听的没错，是杰克堂在唱。你有什么想说的吗？给你机会表达。如果是批评的话就不用了。没有啦，任何意见都欢迎指正啊。2016健身归来，出出汗很舒服很解压，所以其实很喜欢没错这首歌的歌词。因为2016的提醒，所以刚刚也有特别的注意把歌词找出来仔细的端详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就是没错，美丽的错误，所以很想把《美错》这首歌词认真的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下。准备好了吗？我们就像读杰克堂的故事盒一样开始。本来相约他在海边山盟海誓，却找错地方来到一个游泳池，

边走边唱。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边走边唱，这是李荣浩的版本。之前有听过，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黄磊的那个版本，感觉会更忧郁一些。那个时候的黄磊呢，跟现在的样子还是有些出入的，留着比我稍微短一点的长发，有一种淡淡的忧郁的感觉。而李荣浩的这个版本呢，似乎多了一些洒脱和无奈。看看大家的留言，谢谢 Helen 送的喜欢你，还有女神，谢谢哈，声音总是很舒服，真的吗？刚才杰克堂和李荣浩一起合唱的《边走边唱》，你有听到吗？美丽的错误虽然可能是回忆，但依旧美好，这是2016说的。对啊，其实有的时候之所以说错误美丽，一定是因为虽然它有一点点遗憾，或者当你回首的时候会发现那可能是个错误。对，什么时候会知道那是一个错误呢？一定是回忆的时候才会觉得那是错的。有的时候身处其中的我们不会觉得，就好像歌词中所唱的，哪怕是想要去海边，来到了一个游泳池，哪怕只是一颗陨石，会把它当成钻石。身处其中的我们就好像眼前蒙了一层薄薄的雾，觉得美好、玄幻、弥散。不知道为什么说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想起来看了那个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版，你会觉得它当中的很多的镜头会让你有那种蒙了一层纱的感觉，会觉得很虚无、很缥缈，但是又很美。可能美丽的错误就是这样的吧。今天似乎所有的都很给力，是说我们的歌曲吗？美丽的错误，今天你错过了谁？谁又错过了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No, 我们现在播的歌曲不是来自于那部电影，而是一个开始。从一片落叶开始，从一片落叶开始，你可以想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如果就从一片落叶开始，你会把它编出什么样的故事呢？风刮起来带我到另一个世界，眼前有一个神仙，脚下踩踏着火焰，手点一点我的身体开满了花。这样才最 夜开始。在路上2016说到落叶啊，想到了落叶归根和树叶的崇拜两首歌。哎呦，2016的曲库不错嘛，马上就有联想。秋天已过，冬天来临，好像冬天已经来了很久了。丹丹觉得啊，暖气已经让人啊，看杰克汤已经穿起了半袖短袖，就知道其实小的时候的冬天比较有冬天的样子。因为北方，我是北方人嘛，就会觉得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很想钻进妈妈的被窝，然后到了白天天还没有亮就要被拎起来去上学，那个白光灯啊打开的时候超级不想起床，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是很讨厌那种白色的光，会让人觉得有一种上晚自习和早起的感觉，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暖光，暖黄色的，会让你觉得啊，终于回家了，可以窝在某一个角落里。而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暖气的时候的北方的冬天，会让人觉得那么的漫长。睡在被子里边，浑身暖暖，当然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用自体发热的方式让被窝温暖起来。但是过一会儿就会暖烘烘，但是只有鼻子鼻尖是凉凉的，好喜欢那种感觉。说着说着好像就真的体会到了那个时候的状态一样。梦在雪里燃烧说有不啊，看到北方的冬天才有冬天的样子，南方一年四季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哎，看到了 A60 杰克堂可以点歌吗？可以点，但是什么时候播呢？可能是下一次，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在提前准备好了歌单之后带着刻好的 CD 来到这里的，所以不能及时满足你的需求，却可以让你延迟满足，这样也会有一种突然间和自己想听的歌曲不期而遇的感觉，算不算也是一种美丽的错误呢？四季不分南方，北方比较分得清楚，是这样的。但是可能在花椒上有很多南方的朋友，当然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但是我觉得南方人可能也会有他们自己独有的关于季节的回忆，关于冬天那湿冷的空气啊，怎么听上去好像还是不是特别的褒义呢？但是我听很多南方的朋友说很喜欢那种绵绵细雨。南方的广州只有三里吗？A60 是北京的。欢迎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我觉得以前只有广播 FM98.2 去发射调频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在空中电波中去相遇，有了花椒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关爱青年计划之后似乎就好像延伸了很多。这个延伸不仅仅是感官的延伸，因为除了耳朵可以听到，还有眼睛可以看到，还有地域的延伸。所以你是来自哪里的呢？我也很期待可以告诉我。如果不小心来到了十点答录机，那就成全这个美丽的错误吧。 You will be mine， 这是我想对你说的话，不是十点答录机想对你说的话。 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Lenka You Will Be Mine， 而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美错。所谓的美错呢，就是美丽的错误的简称。看到很多的朋友在直播间当中聊天，比如说梦在雪里燃烧还在讨论南方的气候， Helen 呢好像在做地理普及。广州和厦门差不多都属于海洋性气候，好像一下子回到了高中的地理课堂讨论时间。编导郭辉，飞得稳咯老板，这是什么？送我飞吻吗？哈，请翻译一下。翻译什么？是刚才你的飞吻吗？美错吗？还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呢？美错翻译过来就是美丽的错误。其实为什么今天选了这样的一个话题，是因为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啊，他双十一的所有的快递邮件全部都写成了一个错误的电话号码，收件号码。于是乎呢，就他从来没有接到过电话，然后对方可能就不停地在接电话，一直到今天终于有一个快件这个快递小哥把他锁到了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种蜂巢的那种收纳柜里，没有取件码，取件码发到了另外一个电话号码上。于是呢，他只好硬着头皮给他写错那个电话号码打电话，对方真的接了，然后还加了微信，把那个取件码告诉了他。他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时候，我会觉得啊，感觉真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会一种礼貌的相识。虽然说可能给对方添了不少的麻烦，但是总觉得一段友谊没准儿就此开始了。因为他，所以想到了这个美丽的错误，想要在我们十点答录机来分享。你有什么关于错误的美丽的错误的回忆吗？也欢迎在这里和我分享。一些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不过刚才 Helen 说，好像是 Helen 说的吗？还是谁说的？崩了是吗？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在花椒上面先交流，可以看到很多和你一样的在这里，在这个平台上睡不着觉的小伙伴们。谢谢妍妍的关注，还有谢谢小雷的分享啊！继续来听歌吧，让我想想播首什么歌好呢？这一首吧。2016在路上说想要去旅行，当我们心中产生某个念头的时候，即使我们做不到，是不是也预示着什么心理学？ 请不要担心，反正我天生迟钝过人，学不会分心，花样世界里只有我们，你难懂艰深，机智里安全躲着我抓我反射，扑空几次唤醒的人格，本来就各自活着并着，没有要互相疗愈什么，只是基于我所认知的该 坚持到最后一刻，别再找日子麻烦，再费劲改变那也不是改善，两人分的孤单更让人难堪，心里有事说不出来，凭着没有要互相疗愈什么，只是基于我所认知的该诚实的最后一刻，别再找日子麻烦，再费劲改变那也不是改善， 来自徐佳莹的心理学，这个不需要翻译吧？不好意思，编导老师，刚刚看到你的回复是想要翻译一下刚才那首英文歌 You Will Be Mine， 好像现在咱们遮回来说有点不太合适，不过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美错，所以所有的错误都是可以被原谅的，所有的错过都可以是美丽的。You Will Be Mine 是来自 Lenka 的一首歌，你是我的。歌词呢，我们就不挨个翻译了哈，大概就是说有一个邻居新搬过来，然后两个人呢好像有一些暧昧的情愫开始生发出来，那么会不会是一场美丽的错误故事的开始呢？看，就这么着圆过来了，刚好切合了我们今天的主题美错。谢谢妍妍送的掌声，谢谢梦在雪里燃烧送的喜欢你，谢谢所有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的你们，和我在周日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可以互相陪伴。 刚才啊，因为我是拿手机来看我们的这个微信，我们的十点答录机的花椒互动的，刚好就来一条微信，是我的一个现在的同班同学，是个非常非常啊可爱的女生，因为大家都叫她天使，就是那种永远为他人服务，为他人着想。刚才她给我发一条消息，让我记得喝水。因为之前无意当中在上课的时候说起自己是一个记性非常非常非常差的人，差到什么程度呢？就连喝水这件事情可能一天也想不起来，需要把喝水写在记事本当中可能还会忘记看的人。对，不用怀疑，杰克堂就是记性这么的不好。所以你们知道每个周六日坐在这里和你们相伴一个小时需要耗费我多大的心力才可以记住吗？没有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一般是会记住的，但是好像喝水没有直播重要，所以就不会记得。结果刚刚他提醒我要喝水哦。但是所谓的美丽的错误就是，现在的我正在和你直播的我没有办法喝水，这算一个美丽的错误吗？好像有点牵强附会，但是我会觉得心里面被惦记，心里边被提醒，这样一个美丽的美好的错误也是一种幸运呢。 Lucky Do you hear me talking to you Across the water Across the deep blue Ocean under the open sky Oh my baby I'm trying Boy I hear you In my dreams I feel you whisper Across the sea I keep you with meIn my heart, you make it easier when life gets hard.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I have been.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To an island where we'll meet You'll hear the music, feel the air I'll put a flower in your hair Though the breezes through the trees Move so pretty, you're all I see As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 round You hold me right here, right now Lucky I'm you Lucky，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 心事，酝酿成诗。这里是期待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现在是北京时间22:44:58，你还在吗？你来了吗？谢谢陈的关注，还有强哥笑看天下送的玫瑰花，还有 Helen。准备点热橙汁，空档间的时候可以点个外卖，谢谢大家的贴心提醒。还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说晚安了，所以应该没有什么所谓的空档。而且说实话，在十点答录机的这一个小时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完全不会有那种疲累的感觉，甚至会觉得我会把它当作是一天之余的一种放松，和朋友坐在一起放松聊天的片刻。关于美丽的错误，你有什么想要去分享的错误吗？好像我们一般都会去谈那些经验之谈，那些成功学的 blah blah blah， 但是有谁愿意去聊聊自己的错误吗？让我想一想，其实所谓的美丽的错误不仅仅是和感情有关的啊。比如说你现在所处的环境，所做的事情，会不会就算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呢？对我来说，坐在这个直播间戴着耳机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刻，也许是之前一件一件美丽的错误而造成的。对呀，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往往选择的那条路不是我们一开始设想好的，而是一些阴差阳错。但是那一个个美丽的错误铸就了现在的我们。就比如说，其实选择播音主持这个专业呀，虽然呢从上高中的时候就很想当一个电台主播了，但是那个时候也只是小小的心里面切切的想象了那么一下下，并没有觉得自己未来一定要当主播不可。但是呢在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选择专业的时候，本来我想选择的是电影理论，对，就是写影评那种，总会觉得好像挺酷的，关键是在复习的时候会觉得应该可以看很多的电影，不会很枯燥。但是一个阴差阳错，我考上了播音专业，然后因为这个阴差阳错，我就坐在了这里。这算不算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呢？我想再也没有比它更美的事了吧。你呢？命运的轨迹，有的时候所谓的那些玩笑，就好像《梦在雪里燃烧》所说的，美丽的错误或许也是一种人生选择的体现。对呀，其实我们评价它是错误，要不然是回头看，要不然是往前看的时候觉得它没有按照我们预先设定的轨道去行进，才会称为是错误。2016在路上，不是每个人都有美丽的错误。所以你这句话的重点重音是这样的吗？不是每个人都有美丽的错误，还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美丽的错误？哎，不一样哦。这算不算是美错？美错有时候也是一种小幸运。哎呀，感觉大家都是哲学家呢。听听这首歌，好久没听了。有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的大道理，小幸运，有一些歌曲 是让你觉得很宏大的，也有一些像现在我们所听到的香格里拉一样婉转。 我以为认真去做就能实现我的梦，以为写首好歌走路就能抬起头，以为骑摩托车旅行就能变英雄，现在的爱花的人托起金光闪闪的讲座，亲爱的口本是否也曾爱慕虚荣，多希望有人冲破疑惑带我向前走，现在的我变得好懦弱，雨会下雨会停， 香格里拉到底在哪里呢？也许在找到他的途中会遇到一个一个美丽的错误，他们也会变成这一路上的风景。就像梁梁所说的，同样的终点，不同的规划历程，不同的时间差距。梦在雪里燃烧，一如善意的谎言一样，都是可以接受的。 Helen，美丽的错误有的时候就像是善意的谎言一样，总是在不经意间改变了一些未知的结果。哎呀，大家都是哲学家吗？是好的始终是好的，是坏的也永远好不了。凉凉说，最后想回应他，是这样吗？是坏的永远也好不了，而世间的一切都在流转，所以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依，嗨，其实不过是一些转化了。希望你可以哪怕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当中找到一句属于自己的话。对呀，都讲得好好啊，所以结个糖就不讲了，来听歌，各位晚安。 You came crashing into my heart like a tidal wave。 哟 Looper 这是谁啊，杰克姐怎么来这里，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所以你是谁呢，不管你是谁，不管是不是认错人了，或者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当然有可能也没有错，到处都有杰克堂。好吧，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那让我们下周六晚上10点到11点钟再见，老白的节目晚安。确实是，那你就没有认错人，正是我，我们都是一家的，对，所以如果你仔细听片花的话，就会发现那位好久不见的声音正是来自老搭档。好了，晚安 Looper， 晚安在路上，晚安雪里燃烧，晚安凉凉，晚安啊，所有刚才我们没有点到的人，晚安，下周见。趁着间奏 Helen 张二宝晚安，我的猫猫叫汪汪晚安，硕达人生谢谢你的音符晚安。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